十月四号星期三嘅松动音乐，提提你，今日六点钟我哋嘅嘉宾有一位新朋友啊，第一次同佢做访问嘅 ，Bye Jack， 冇错啊，咁啊，亦都咧系会分享一下即系佢入行嘅呢个经历啦，即系亦都系讲咗由细到大咧，即系玩音乐以前可能由 beatbox 开始，点样去变成即系转换咗一个身份，玩一个叫做创作型嘅流行音乐嘅歌手咧，咁样样。 因为的而且确啊，疫情系改变咗好多人嘅生活啦， 系 咁而喺呢一个可能叫音乐或者创作都会嘅啫。By Jack 系疫情之后，即系疫情嗰段时间开始自己做歌啦。之前访问譬如 CK 都系啦， 系 即系其实唔系就系做音乐，譬如算即系叫打碟嗰方面，我见一啲访问都系， 你都系啊， 我又系啦，我见有啲都佢哋自己即系半讲笑叫疫情 DJ， 就因为疫情阶段你真系 cover 喺屋企 lock down 咗，你有时间你就去开展一啲新嘅嘢咁样，即系好多都会令到 一个 转 变， 转变喺呢个阶段，咁所以就 By Jack 亦都系其中之一啦，咁所以亦都开展咗创作呢条路，咁所以好多嘅啱啱大家就可以听到认识下呢一位即系、就是、beatboxer 之外，亦都系一位唱作音乐人嘅古仔啦，咁样。咁一开始我哋讲 GTR 之前咧，我哋 讲咗 就讲 MTR 先，系啦，因为MTR 啊。最近大家開始應該有機會見到我哋啦， 係見到我哋咧就要記得一樣嘢， 就唔好衝門， 就唔好衝門，係啦，因為咧即係亦都每年都會好多時候見到，可能喺呢個嘅港鐵站裏面見到一啲嘅電子屏幕上也好啦，一啲可能廣告版上面也好啦，都會見到我同波成嘅樣貌喺上面嘅。 大家見到就可以瘋狂聽我哋話俾我哋知你邊個站見到啦，因為我哋都唔知道邊個站有。 我而家 屋企人係咁問我邊度見到。 收集到資訊咧，我有朋友同我講話喺藍田站， 你有咩？ 鰂魚涌站咧，都係會見到我哋兩個。 哦， 係喎，你嗰頭喎、 啊，我嗰頭近啊嘛。 你冇見到咩？ 我冇啊。 你呢啲有錢人唔搭咩啊？你自己 call 車啊？ 係啊，通常我都耷低頭玩電話冇睇，或者可能唔係我嗰條扶手電梯啦。 哦 okay、 即係有幾條，可能我唔係我搭開嗰條啦。係啦、哦，但係如果大家喺邊度見到嘅話咧，可以瘋狂聽我哋。因為我哋都即係叫做好話唔好聽，都有少少 show 粉嘅，即係 show 粉嘅意思唔係我哋有紀念品送俾大家，而我哋都有一啲我哋嘅粉絲啊，騷動音樂粉絲，我哋都稱自己嗰啲做 show 粉啦， 係啦， 有應該一隻手數得曬 show 粉啦，就包括你老婆啦，我女朋友啦， 係啦，同埋我啦，同埋你啦， 呢度四個啦，加多一個 friend 啦，有一個 周攝。 系啊，仲有一个 friend 就系话系头号粉丝要做会长咁样嗰个咧， 系 啦，佢一见到 poster 嗰啲就即刻话啊，我已经准备好要出去揾啦。 系啊，之前我哋搞呢个现场演出骚动音乐嘅时候，都好多即系现场观众即系入咗我哋嘅粉丝咁样噶， 系啊，成为咗啦咁样，咁所以大家见到可以疯狂话俾我哋听啦，系啦，咁就可以攞嚟自己，我唔知你影完之后你中意 key 下我哋有啲发挥小创意，令到佢得意啲啦咁样。咁就會見到啦，喺去到幾時我唔記得咗啦，但係上個禮拜五開始我記得就已經有㗎啦， 係 我諗一個月左右好似係，大概啦，係啊，大家見到有緣就見到啦， 影低佢， 影低話俾我哋聽邊個站啊， 係 啊係啊係啊，我哋 repost 一件事，但係你接話俾我哋聽，我就少去嗰頭，少啲見啦咁樣，係啦，或者可能你唔認得我哋啊。 唔系、 你睇吴聪呢三个字， 认得、 嘅唔理人呢一个新角色叫吴聪。 因为比起以往唔同咗，就系你今年唔戴眼镜啫。 我以前都戴框噶， 以前都戴框噶， 戴框噶，影相会戴框噶。 系、 啊，不过只眼 唔同噶，今年系有神啲嘅， 有神啲啦，因为遇上咗奔神啊！ 哇，今日你好油腻啊，个人 好攰啊，今日个人 你今日个人好油腻、 我今朝六点钟先瞓，真系好攰而家，所以个人开始入咗个亢奋状态。 OK， 系啦，咁大家见到系啦，同埋见到其他我哋二台嘅同事都有嘅， 就 我哋，咁你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又听翻佢哋话俾你听，边个站见到啊？评价下靓唔靓仔啊？嗰啲咁样啦，我见到好似几靓仔啊，大家都靓仔靓女啊！ 我唔敢讲我自己咯，唔敢讲你咯。几好嘅 ，OK 啊，几好啦，系有心啊，有心啦，有心啦。 咁啊，讲完呢个 MTR 佬啦， 就讲 GTR 佬啦，系啦，因为我寻晚咧就睇咗一套新番啦，就好热血嘅， 系。 咁啊，热血位在于咧，即系佢个名字就系 MF Ghost 啦，就新番动画啦。咁其实佢咧就系藤文字 D 嘅续作嚟嘅，漫画就已经出咗一段时间，动画终于推出啦。而令到我起鸡皮嘅原因就系因为之前我哋音乐桑拿都讲过啦。 究竟啊 ，Eurobeat 系咪 ？Eurobeat 系乜嘢？就系、是、头文字 D 嘅音乐，所以头文字 D 嘅音乐咧，大部分都基本上就 系 Eurobeat， 代表住系一个代名词， 代表真系代名词嚟嘅。 系啊， 所以当头文字 D 嘅续作又点能够冇 Eurobeat 咧？咁所以基本上睇第一集嘅时候，我就谂紧究竟佢几时起歌咧？然后当佢起歌嗰一刻咧、哦，有一种 燃起了， 系燃起了嗰种青春回忆、熟悉嘅感觉，但系嗰啲歌未听过，又有啲陌生，但系咧鸡皮就随住就一齐。就起咗啦，系啊，即系你会觉得真系好夹啊嗰件事，因为我知道有呢套即系赛车做主题，仲要系头文字 D 嘅续作，我都会谂，究竟佢会唔会真系沿用翻 Eurobeat 呢一种定义，或佢会刻意转，即系好似上次我讲一啲赛车片，而家搵嗰种funk phonk 嗰种音乐，会唔会转下咧咁样？咁最后暂时第一集嚟讲呢就係、是、Eurobeat 就係、是、都係强烈嘅咁样。 即係话俾你听个风格係唔会有改变嘅。 係啦，即係佢都会沿用返。咁当然嘅作品係可能有啲会係新啲嘅嘢喺里面。 仲有坑渠盖过弯嗰啲。 未知道。但因为亦都令到我重温返，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影视作品係可以为一首歌添加一啲画面喺度。 係嘅係嘅係 嘅。係呀係呀。即係例如有一个假设有一个好经典嘅场口，我攞返头文字啲为大家叫可能睇个动画或者电影，一个落渠过弯一个咁嘅场口啦，假设。假如我真係因为太耐冇睇唔记得，假如一个场口就係佢落渠过弯係一个全部人都俾佢惊喜到嘅一个先，然后喺嗰个位置佢起咗一首歌为例啦，以后当你再听到嗰一首歌嘅时候， 你就 会谂翻嗰个场合， 系， 然后嗰个毛管动啊，嗰个情绪系会出翻嚟，因为我觉得音乐系牵动情绪，其实都几强烈。 我觉得得意噶，尤其听 Eurobeat 嘅作品咧，即系之前唔会觉啦，而家即系突然介绍完 Eurobeat 就发现咧，你听到 Eurobeat 嘅一啲音乐作品咧，系有一种心跳加速嘅感觉嘅。 系个 BPM 因为又高啦， 系啦，好高啦，同埋你幻想啲画面都系比较亢奋啲啦。即系 Eurobeat 通常佢 link 落嘅一啲影视作品度，都系会令到你个人系 high 啲、亢奋啲嘅咁样。 系啊系啊，所以就系、是、哇个音乐连，因为呢种音乐嘅情绪咧。我最近譬如終於睇咗藍色巨星啦、Blue Giant 啦，咁又係就係俾呢一套嘢裏面嘅音樂玩嘅 jazz 呢冇人唱㗎啦，嗰啲音樂冇 感染到你啦，終於都 咩叫終於感染到、 終於都 你講清楚， 我之前都成日推你講啊呢、這個 Blue Giant， 我知啊，未得閒睇啊，我想睇㗎 ，OK， 係 啊，但係你衰啊，俾咁高期望我，因為除咗音樂之外，我都覺得呢套嘢唔得。对唔住，可能有好鍾意嘅朋友，特别係一啲我知道如果係漫画 係 追开，觉得终于有动画版有音乐听到，你会好开心，但係对唔住，作为淨係睇单一动画嘅人呢，我会觉得 係麻麻地嘅 故事正常热血嘢啦，声优唔吸引啦、然后 animation 好似变咗手机 game 咁啦， 公道嘅。 但系音乐系加咗好多分， 系 因为听爵士乐，首先会中意听嘅，唔熟悉嘅，即系你话要我讲 jazz standard， 其实我真系讲唔出口。但系我会中意嗰一种音乐，佢冇歌词噶，其实你唔会知道嗰只歌可能作嗰个人或者佢嗰刻系点，即系靠感受去 feel 嗰个乐手佢表达紧咩情绪。而有一啲嘅场口，当然佢有情节嘅铺排啦，净系听嗰个音乐，我系有嗰种。想喊 ，trigger 到情绪嘅 moment， 我觉得呢个威力系几强烈嘅，仲要系喺戏院里面，你嗰个 all around you 嘅， 系啊，同埋你好自己噶嘛， 系啊， 你即使譬如同女朋友睇都，但其实嗰一个时刻你好自己，当然 concert 都会啦，但系嗰个黑嘅程度同埋 follow 个故事会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同 你投入感会强好多啦，因为环境又静好多，真系好专注去睇到好戏啦。 而令到我一路听嘅时候，我系有入咗个世界，同埋我有情绪被牵动，都会有伤感啊，或者会有觉得 拿住， 亦都关剧情事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嗰个音乐。我最近好感受到，即系除咗即系寻晚听 Eurobeat 系一种情绪之外，听真系 Jazz 嗰种又系另一种 情绪。同埋，我觉得呢套即系 OST 咧，跟住嗰个 Blue Giant 嘅 OST 会比较适合你嘅一个原因，就系佢玩嘅 Jazz 咧，就系比较 New Jazz 多少少嘅，即系新派少少嘅。因为我 本身會覺得即係未有呢個嘅電影出嚟嘅時候咧，腦海入邊會幻想係一啲比較老派啲 classic 啲嘅 jazz，可能係講緊四五十年代嗰啲啦。咁但係原來somehow出到嚟，可能係因為嗰個電影嘅編曲家嘅一個取態啦，所以聽學落去個感覺係比較 new jazz 少少。咁我覺得係呢個會比較適合你去。 同埋同朋友有傾啊，呢個位咧有趣就係佢未係好中意，佢本身唔係太中意 jazz 嘅。佢唔講佢聽，但佢唔係太。唔會主動揾嚟聽，佢話個原因係因為好似冇一個好令你聽完會記得嘅一個主調嘅旋律啊。 嗯， 係啦，即係你聽完之後，哦，因為嗰樣嘢亦都有即係 jazz 其中一樣就會有一啲即興啦。咁嗰件事你聽完翻嚟之後，你可能哼唔翻出嚟嘅， 係 你唔知道究竟聽咗一個點樣樣嘅一首音樂嘅所謂。但我 jazz 嗰個享受嘅得意之處就係佢係好嗰個 moment 嘅，所以 live jazz 係好吸引，就係因為。你只喺嗰一刻嗰、那個情緒去表達你聽，你過後咗你記，你可能記唔翻噶，或者你再聽翻同一首歌，唔係嗰個感覺噶。大家都係喺嗰一個時刻嗰、那個情緒咯。呢個我覺得係 jazz 佢特別嘅地方嚟。 甚至乎一啲好即興嘅演出部分就係只此一次。你睇可能同一個 concert， 你就算睇兩場唔同嘅，都唔會係一模一樣咯。 係啊， 所以真係好限量。 係啊，即係喺我嘅角度，我自己欣賞 Jazz， 佢係一個好現場、好即時過咗就唔係嗰件事嘅嘢嚟㗎咯。即係佢未必似喺我嘅角度，我唔係會喺屋企我長期開住跟住細微唔係嘢，好想喺現場望住佢演奏嘅嗰種咯。即係 Jazz 係呢一種。咁、所以我覺得係得意嘅，我覺得幾即係唔同嘅音樂。 係啊，所以。开心啦、啊，推到你入坑啦，终于都， 咁我又 你终于都明我 明啊，明啊，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对呢啲唔同音乐类型，就可以揾下香港有唔同啊，即系譬如哦 ，jazz 好似嚟紧系咪唔知又系有咁样，大家你有兴趣了解下本地，其实有好多流行曲嘅制作人，其实本身咦都会玩下 jazz 啊咁样嘅，譬如呢一首歌嘅吓、幕后嘅苏道志都一样啦、亦都其中一位都系会有喺《终于会咗 U》可能玩 jazz 嘅一啲音乐节当中嘅。而佢就为佢哋创作咗、制作咗呢一首作品啊 ，Beanies 嘅最佳女团友。 一班死党旅行全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沿路不分散，行书店逛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一句，行程没次序，高兴自拍同行少女，再问艺社区，一天下特别忘记那地方，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傲娇也不想多。 之前听过有 Beanies 的最佳女团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新一季将会招标出售一幅大屿山长沙住宅地，预料可提供大约110个私人住宅单位，计及不同来源，预计新一季度可支持兴建大约3200个私楼单位。当局新一季不会推售商业用地。私人住宅用地方面，当局指港铁东涌东站第一期将会招标，预料提供大约1200个私人住宅单位。市建局亦都计划分别为启德道、沙浦道、盛德街、码头涌道呢两个项目招标，预料共提供大约1450个单位。政府预计新一季将会有7个私人发展同重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预料可提供大约440个单位。当局话，本财政年度首三季的私人住宅供应，预料可提供共大约10150个单位，供应量接近全年目标大约80%。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对于全年达标感到乐观，会继续多管齐下，持续并且稳定向市场供应土地。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举办重点企业伙伴启动礼，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及多间的企业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去年在首份施政报告公布成立重点企业办公室，任务之一就是引进知名和具潜力的企业来港发展，至今已经有大约30间已经计划来港发展或者扩充或者是扩展业务。他歡迎各企業來港發展，並帶來生物科技、先進製造業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創新與科技。他預計未來幾年，有關公司將會在本港投資超過300億元，並計劃創造上萬個就業職位。天文台預料熱帶氣旋小犬會在今晚至明日凌晨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內，到時將會發出1號戒備信號。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小犬正係逐漸減弱。受到小犬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今日本港長時間有陽光，天氣相當熱。下晝天文台錄得的最高氣温為34.6度，係有紀錄以嚟10月最高氣温。日本传媒报道，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当地听朝10点半开始进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二轮排海。据称，东电已经在今个月3号之前进行排海准备工作。第二轮排海计划排出大约7800吨核污染水，与第一轮排放量相当。预计今轮排海将会持续17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较凉，有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又話 N 先提翻你，葵青路往青衣方向近住5號貨櫃碼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較為車多。而彩虹交匯處咧都有交通意外，往龍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經過請小心。而較早前屯門公路往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慢線嘅壞車已經清理好噶啦，車龍有待消散去到汀九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口。 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咧系较为车多。九龙区亚加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慢车龙尾到怡安阁，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汇顺处，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咧较为车多噶。新界区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亚公湾路。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一段都较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 㗎。边会咁易啊？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係唔好玩啊。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黄德森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中国香港代表队全力应战今届杭州亚运会，正所谓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运动员背后有无数艰苦的训练，目标都是为了在大赛拿到好成绩。相信大家的欢呼声一定可以传递到俾佢哋嘅，支持港队继续发光发热，赢到更多奖牌，为港争光。香港运动员搏到尽，撑你哋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多种 mRNA 新冠疫苗由研发到面世，都比传统疫苗快好多。有人质疑系咪安全，但疫苗的确纾解咗疫情。科学家仲话 mRNA 技术可以用嚟治疗癌症同心脏病，佢嘅原理系点样嘅呢 ？mRNA 疫苗研究更刚刚为两位科学家赢得诺贝尔医学奖。到底呢种技术有几神奇？电视纪录片 mRNA 医学新希望，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勾过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勾过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Yeah, yeah, yeah, oh, oh, yeah, yeah, so dumb

do you want them? Why 望样貌都蒙蔽，分析那个舞牌。Don't you just let me go? Cause I'm a widow, you know what? 成人必须懂礼貌。若然是我，为何没行动就丑成面貌？ 林君年 Why are you always looking at me? 只因为有个 beat 我努力上重播有错过凭什么 I stay alone 梦想抱紧你是我尴尬太难度过自难自恋的火不敢猜测太多又会害怕让你失望、哎、不顾一切想令你存活谁人可洒脱恋爱消失感觉 How can't you see? How can't you feel? 能随心讲一句说清楚 How can't you see? How can't you feel? 如何会接受我即刻对望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oh, 除非 My Beast 和陈伟璇的除非。在一些很郁闷的天气底下呢，有时候大家可能会碌来碌去，点床点席都睡不着。有一些歌曲是很适合帮助大家入眠的。 谁讨厌要放走，谁终于 尽头现代的美术品很优雅，建议都体验它， 体验它，现 在放手吧，就算让下位让梦。 身积送旧，前度已折旧，要接受， 要放手。 旋转式合埋，谁亦有买卖。他减价要脱手，他高价要接受。 首作品有朱持张曼之《不眠游戏》，仲有 Mike 曾比特同埋 Kira 陈伟璇，旋转拍卖。 六七月快一点靠近，也八月更高的气温，使我心内渐沸腾。九点钟午餐倒杯冰水，一点翻分。 中游美，下一个暑假。 香港电台新。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 手解扣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来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就来让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今日呢位新朋友啊，好受欢迎啊。 梗係啦，波胜，人气係储返嚟㗎嘛。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 By Jack 小胜多。 我知道奔神你咁受欢迎都係努力储返嚟嘅。 首先欢迎我哋今日收音乐嘅新朋友啊 ，By Jack 你好 ，Hello 系、我哋呢个食字唔会太过分啊嘛，食得 有料啊， 有料啊， 会唔会都讨厌呢啲食字嘅朋友仔都觉得哇你哋咁无聊嘅？ 睇下先，啲观众系睇到嘅， 系我哋会 po 相先睇到咯。 Cool， 系啊，即系将，因为 By Jack 呢个音咧要食咧，我哋真系最直接觉得啊最近啊，就即个即字啦，系啦，所以积少成多用咗呢一个嘅成语食咗落你个名嗰度啦。 好好啊。 咁如果喜欢咧，我哋绝对欢迎你诶攞翻屋企啦，或者可能放喺工作地方， 一定会攞翻屋企 studio 可以表起佢啦。咁样，其实因为积少成多喺我哋嘅角度都会觉得，即系做音乐或者创作都系真系所有嘅嘢，即系头先嗰个你听到个 jingle 都系，无论即系中意你音乐嘅人咧，好多嘢都系少少累积去到而家大家见到嘅你。其实即系都可唔可以同即系苏动音乐嘅听众都讲下，即系其实你玩音乐呢样嘢可以追溯翻几耐之前开始嘅咧？ 我以前喺度做过访问噶，但以前喺度做访问嗰时候，我系另一个身份咯，嗰时玩 beatbox 嘅， 嗰阵时就 high 人嘅，就唔系 buy 人嘅， 而家就 buy。几耐之前啊？嗰阵时系， 嗰时系四年前啦，仲喺我读紧大学嗰时， 系， 跟住就有另一个节目啦，跟住就叫我上嚟，好似系教啲主持 beatbox 咁样， 系， 咁嗰时就教佢即系咁啦。就是、教呢三個音，跟住就同埋教一啲特殊音咁啦。咁今次就用一個即係創作歌手嘅身份， 係 嚟同你再傾偈，都幾開心。 咁喺 beatbox 嗰樣係咪就係你最早接觸叫做所謂音樂嘅一個途徑嚟嘅？可唔可以咁講？ 最早啊，最早可能係即係真係四歲咁，即係我媽咪要我去學下琴嗰啲，都叫做接觸咗音樂嘅。但我覺得 beatbox 對我嚟講係。我自己第一次会即係主动去玩音乐啦、因为即係之前你知細个学音乐嗰啲好多都係可能屋企人叫你学你先学㗎嘛。even 我之后就有玩口琴咁样。 Shout CY Leo, 係。 我即係跟住学嗰时。 唔係跟你学嘅，但係嗰时就有玩嗰啲校际音乐比赛，就成日都佢啲學生都會攞頭三甲咁樣，我就永遠都係優異獎嘅。咁嗰時就即係冇乜好大滿足感啦。但係之後就玩 beatbox 開始就，我覺得個滿足感大咗好多，同埋始終係自己開始自己接觸嘅嘢，咁所以就會有呢、這個可唔可以講英文嘅？ 可以 ，即係有呢個 incentive 去做呢件事咯。 哦，但系 beatbox 呢样系点样样令你个世界知道有呢一样嘢，系点样样第一次接触到呢一样嘢，而令到你仲要有兴趣去学咁啊？ 我嗰时都系喺 YouTube 度睇嗰啲 acapella 嘅片， 系 咁有一个好劲嘅 beatboxer 叫 Korean FX， 咁就学。应该如果有玩 beatbox 嘅听众，应该会识佢嘅， 系 都 OG 嚟嘅。咁就嗰时就觉得佢好型， 咁就佢咁啱又有啲 tutorial 喺網上邊，咁我就跟咗佢學咯。 哦，係咯，係咪好似逐個逐個音咁樣有一條？哦，我都有學佢。 一開始啊，你都有學。 哦，係啊，係啊，係啊，我都知佢啊，所以我有睇佢玩埋 Loop Station 嗰啲表演啦，係好好睇嘅。 係啊， 係咪即場要 battle 啦？ 我太耐冇玩啦，我都係有學過下， 再學。 但係就 你嚟翻I N K 嗰段先啦。 我偶像 I N K， 我認識， 又係早期會 search 喺香港揾邊個 beatbox 嘅時候，佢又會係另外一個人咁樣樣。係，我諗都係即係大家都會喺網上面又係睇片成。咁但係跟住一路去玩嘅時候，點樣即係再將 OK 中意 beatbox 啊？點樣令到喺呢個世界裏邊玩嘅嘢多啲啊？甚至乎可能開始有表演啊等等嗰啲，嗰條路點樣喺 beatbox 度繼續玩落去？ 嗰次淨係玩 battle 咯，通常都係。咁香港以前有一年一度嘅 beatbox battle， 而家就冇咗。因为香港太少人玩，所以就即系赚唔到钱咁样，咁所以就冇搞啊咁啊， 系 即系唔系我搞嘅，但我有参加咁样每年都 系， 咁就所以就有去外国比赛啦，之前即系以前咁样 系 系啦，咁就因为 Covid 啦，跟住又停咗啊嘛，跟住我就走去整歌咁咯。 哦，所以如果唔系 Covid 嗰，其实可能 Beatbox 嗰人你真系有机会都继续去做，定抑或只不过系 系噶，因为咁啱嗰年系有个叫做亚洲赛啦，喺台湾搞嘅， 系 咁我就即系咁啱嗰年就终于攞到嗰个 qualification 啦，咁就可以去比赛，但系就 Covid， 咁就咁就冇得去咁样，咁就嗰时又咁啱同另一个都系玩 Beatbox 嘅 friend， 咁就。即係好無聊咁就整下歌囉咁樣。係囉。咁嗰時就開始第一次寫歌咁樣囉。 點解會突然的起呢個咁大嘅決心去玩？ 嗰時一啲都唔大決心啦。因為我嗰時第一次整咗嗰啲歌呢係即係叫做remix 啦。即係其實係用人哋已經整好咗嘅樂底去再喺上面寫歌咁樣。咁其實係簡單嘢嚟嘅。即係到後期我開始覺得應該要試下做啲 original 啲嘢歌咧，我先開始接觸編曲嘅。咁但你話有冇即係有冇幫助一定有啲咯？即係我覺得 beatbox 對於我嚟講就可以，即係你起碼清楚啲鼓係擺咩位啦。即係如果你一開始整 beat， 如果你完全唔識音樂，可能你連個 snare 連個 kick 擺咩位，你可能都唔知點樣入手啊嘛。咁但係起碼嗰時我就即係可能係本身有節奏感同埋。即係因為玩 beatbox 要識好多 pattern 嘅，咁就好多 placement， 咁嗰啲鼓都大致上都駕馭到咯。咁但係 software 就當然都係要學啦，即係睇 YouTube 嗰啲咯。 係，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其實玩 beatbox 嘅朋友咧 ，kind of 都好似做緊一個編曲人咁，即係你表演嘅時候個 flow， 其實你就係諗緊，好似你咁講啲 placement， 啲樂器點樣擺。因為除咗鼓之外，其實有時都會加啲 effect 聲咁樣。其實有啲似一個編曲嘅人，佢去諗嗰首歌一啲嘢。咁所以係咯，好似其實可以撇除咗頭先嗰個即係點樣撳嗰啲掣之外，其實喺個音樂聲上面係咪其實落手做 beat 嘅時候都發現，咦，原來都係有一啲嘢唔係。今次唔係用口去表達出嚟，而係喺嗰個電腦上面去砌嘅時候，又多咗嘢可以做得到咧。感覺上 係，因為始終如果你頭先講話 sample pack 嘅話，咁其實 beatbox 你個口就係一個 sample pack 咯。我覺得，咁你可以即係如果你整歌嘅話，你即係我自己都會 sample 自己啲 beatbox 啦。咁除此之外，我仲可以 layer 其他鼓啦，又可以擔多啲唔同嘅聲啊，跟住同埋。即係可能 percussion 嗰個位置我就搞掂咗啦，但係都仲有好多編曲上嘅嘢，就即係樂理啊，即係可能要需要有其他樂器嗰啲，咁我都係開始咗整歌之後，先慢慢再去學咯，即係點樣即係彈琴啊、彈吉他嗰啲，都係係咯。 係有冇懷念翻？唉，嗰時總之俾啲心機學多少少啦。 唔係嗰時有好早期有。學吉他嘅已經即係自學啦，都係再細個啲嗰啲琴已經 就有佢啦，嗰啲係嘛？ 係啊，即係而家新學嘅琴同以前應該冇乜關係，因為以前嗰啲考級嗰啲琴咧，其實同流行曲嘅琴咧都幾大出入咯。即係始終可能你可以跟住個樂譜彈，唔代表你可以即係聽到啲 chord， 然後又彈翻出嚟咁樣，都係。 係咁，你最開頭自己做自己作品，你覺得最難要挑戰嘅位置其實係啲咩嘅？即最难克服或者最难要做到嘅嘢，你觉得？ 我觉得系营造一个自己想营造嘅 vibe 咯。因为我觉得始终即系可能技巧都系技巧，但系 即係點樣去用一首歌嚟創造一個氣氛，又或者更加好嘅就可以表達到自己啦。因為即係我咁啱創作嗰時係即係一個失戀時期啊嘛，咁其實都冇啊，即係其實基本上整歌就係我一個即係一個好似抌垃圾嘅一個。位咯，即系我唔系话，即系我系我啲歌系垃圾， oh、但系I mean 系将我嘅情感啊，将我嘅情感抌落去我啲作品度，咁就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即系释怀嘅过程咯。 嗯 嗱，啱啱 By Jack 都讲到，即系去接触做音乐之后，即系开始要揾一个属于自己嘅 vibes 啦。如果大家而家去留意翻 By Jack 嘅作品，第一個好容易會諗起就係 By Jack 嘅作品會有 Auto Tune 嘅出現嘅大部分。咁係幾時開始發現啊？其實呢一樣係幾適合或者係幾係自己 signature 嘅一個元素，要放喺自己嘅音樂裡面。 冇啊！我由第一首歌已經係有 Auto Tune，仲要係同而家個 setting 都係一模一樣。 係 咁。嗰時就開始整歌時就都有聽同期，即係都係有玩Auto Tune 嘅 artist 啊，咁就俾佢哋 inspire 到嘅都有，咁就所以我一開始整嗰時已經係諗緊，我要整到呢隻聲，咁所以就已經係有用到呢個 plugin 咯。 咁話呢隻聲點樣吸引到你，或者令到你好喜歡，令到哦，係我就係想做到呢一種聲咁樣。 我覺得即係質地就一定有嘅，即係佢嗰種質地。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可能比較係唔中意即係啲 off the key 嘅東西啦。咁我覺得 auto tune 即係對我嚟講，無論係寫歌定係做作品，都係會即係準翻啦，起碼即係如果呢個世界上冇 auto tune 呢個 plugin， 可能我唔會整歌，即係唔會唱啦，可能會照整，但係唔會唱，因為我唔 enjoy 呢件事咯。即係我聽到自己哇好似有啲咩咩地喎，咁就覺得冇 feel 咯，即係可能就，所以我係咯，我覺得寫歌即係拍個 auto tune 落去係會幫到你嗰一刻。去抒發你最想表達嘅嘢咯。 咁但係頭先啱啱講到就係話用咗 Auto Tune 以嚟個 setting 都冇轉過，係有冇一個原因係令到你啊我唔想轉佢嘅 setting？ 我諗可能因為我以前一路啲歌都係自己做監製啦。其實所謂嘅監製即係其實喺個睡房度撳錄音啦，即係自己好似而家咁對住支麥咁樣就對住部電腦咁撳撳撳咁樣。咁係咯，咁嗰時即係我覺得冇乜原因去轉個 focal chain 咁樣，但我除咗即係你知道，其實除個 focal chain 除咗 auto tune 之外，後面仲要搭一大抽嘢噶嘛，即係又有 compressor， 又要有 EQ， 又要有multi band compressor 之類，咁嗰啲就有慢慢 fine tune 嘅，咁但係最 core 第一嚿我擺落去嗰個 plug in 就冇轉過，同埋我不嬲 auto tune 都係扭到最大嘅，即係冇諗住會唔會 70% 好啲啊， 50% 會唔會好啲，即係我都有試過，但係我自己最鍾意都係即係扭爆佢嘅聲音。 我想知道，因為咧喺即係譬如啱啱講過你嘅聲嘅嗰一樣嘢嘅時候，嗰個 percentage 嘅強度嘅時候，都會影響到樂趣又出嚟成品個 vocal 上面咁樣樣啦。咁呢啲又好主觀，喜歡唔喜歡，但喺你自己身上面，可能 throughout 呢段時間自己嘅作品嘅時候，有啲朋友會好中意，有啲未必適應嘅時候，因為呢一樣對於可能聽開傳統廣東歌嘅人嚟講唔習慣嘅時候，對於呢一樣你自己睇法係點樣樣？ 我覺得 even 我唔覺得佢哋唔習慣咯，佢哋可以直接唔中意，我都即係我覺得係 OK 咯，即係、我完全冇任何意見咯，因為我覺得音樂都係自己即係、自己揀嚟聽噶嘛，咁即係例如即係 even 可能唔係呢個 auto tune 嘅聲啦，可能係一個 genre 咁，可能係 drum and bass 咁樣，有啲人都會覺得哇太快喎 BPM， 我覺得。即係好 restless 啊！我聽唔到， 太攰啦咁樣。 我中意聽 lo-fi 啊，中意瞓覺 tune down 嘅歌。咁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聽咩音樂嘅權利。咁所以如果佢哋唔喜歡，我都完全理解嘅。同埋我都亦都唔會嘗試。你哋唔喜歡，咁我試下整啲你哋喜歡嘅歌。咁咯，即係我都係做翻自己中意聽嘅嘢咯。 其實你自己一路以嚟聽嘅歌，你係中意邊啲類型？受咩影響多㗎？ 受乜影響？如果你話我而家 By Jack 做緊嘅音樂就係 Auto Tune Pop 啦，好受到可能再早期啲可能係 麥浚龍咁樣，或者係Edison Chan 咁樣，即係到嗰啲都周杰倫啦，周杰倫啦、一定有，因為我始終即係第一首做嘅作品都係佢嘅 remix 咁樣。 哦，邊一首嘅 remix 嗰時？ 嗰時單咗佢安靜個底咁樣，咁就喺上面寫歌咁樣，就是這樣。 係。 咁周杰倫，我其實佢頭可能三隻 album 咧已經有啲 auto tune 嘅，即係佢好早已經玩嘅。咁就係咯，又受佢哋 inspire。咁如果你話我平時聽咩歌，咁其實唔係淨係呢一種嘅，即係我都有聽啲hip hop 嘅歌啦，或者可能個 tuning 再 hard 啲，即係或者下面個 beat 都再 hard 啲， 都勁啲， 嘅歌都會聽好多啦。遲啲睇下會唔會可以將呢個面向都即係做到出嚟俾你睇。 咁我想知傳統廣東流行曲呢一個喺你嘅由細到大嘅生活當中，佢有冇出現或者有冇影響過你？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覺得而家你呢個世代去 approach 所謂廣東歌嘅方式已經係叫做同以前唔一樣，係一個新嘅思維嚟噶嘛。咁但係有陣時候會覺得即係積少成多嗰樣就可能係吸收咗啲以前嘅人裏面揾啱依個 generation 或者大家中意嘅，然後將佢變成屬於而家嘅廣東歌，而唔係舊底方法。所以我都好奇以前你又係會聽啲乜嘢啊，中意啲乜嘢？ 我細個，我記得我第一次失戀係即係唔係通，我唔知啊。我覺得 K-pop 就係俾失戀嘅人聽咯，大部分即係 因為 係 嘅， 因為 K-pop 啲詞都係講緊你有幾抑鬱啊，係 啊， 跟住又分咗手啦，咁跟住自己一個喺張牀度點啊， 我一個上一課嗰啲， 係啊，即係自己喺度即係自己做飯啊嗰啲，即係自己浪漫啊嗰啲，即係嗰啲 friend 啦，咁所以就。系咯，即系我细个如果失恋嘅话，我会听 Dear Jane 咯，咁就不许你注定一人啊，跟住到此为止啊，都唔细噶啦，即系起我起码系我开始拍拖时咯，再细个啲可能系 Beyond 咁咯 ，Michael Jackson 咁咯，但系 Candle Pop 就唔系啦 ，Candle Pop 嘅话就Beyond 咯。 See the sunset in your eyes, hate to see you crying. 每次看你眼睛 ，baby, hope that it glows a little while. Hate to feel the silence, 你可偶然全身 lately. You could text me when I'm not around on a daily. 最慢约结束一瞬间 ，it's crazy. I should probably leave right now. Don't blame me, 'cause then I feel the pain. Don't want to tell you, I should say no.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 Let's rewind, baby. So this time, this time. What if I stayed? Would you love another day?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I say. You're the one I hold back. Who's the end? 先听过有 By Jack Sound of Heartbrea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杭州亚运男足港队历史性打入四强，正系同日本队争夺决赛资格。本港有三场免费直播赛事，在大角咀奥运站一个商场设置大约一层楼高的大电视，并且划出观看赛事区域，免费派发齐撑港队的手幅俾观赛市民打气。有不少市民到场打气，高呼港队加油。有同朋友一起观赛的市民说，港队能够进入四强已经十分出色，今场比赛只要博尽无悔就好。亦都有市民認為港隊和日本隊相比實力懸殊，但是認為港隊早前表現已經發揮得相當出色，自己會為他們加油打氣。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舉辦重點企業夥伴啟動禮，行政長官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多間企業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去年在首份施政報告公布成立重點企業辦公室，任務之一就是引進知名和具潛力的企業來港發展，至今已經有大約30間已經計劃來港發展或者擴展業務。他歡迎各企業來港發展帶來生物科技、先進製造業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創新與科技。政府總部對開行人天橋早上發生持刀傷人案，兩名保安受傷，疑兇是一名17歲少年，被警方以涉嫌傷人拘捕，案件交由中區警區重案組跟進。警方在上午10點接報，指一名男保安在正總外天橋被人用刀襲擊，警方到場制服疑兇，他被按在地上，雙手以手扣反鎖，現場留下一個黑色背包和一把生果刀。反恐特勤隊和一批手持盾牌的軍裝警員一度到場增援。特區政府發聲明強烈譴責有關暴力行為，又向受傷的保安人員致以慰問，強調警方會徹查案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较凉，有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葵青路去青衣方向近五号货柜码头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啦分别排到去近丽晶花园同埋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嘅管道之内。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比较多车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国剧八三零，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我听讲周良信书记是最早在那度起屋的。 是啊，后来先陆陆续续跟住起，行冧瓜瓜冧藤。 刚刚上任院长的梅晓哥，第一个任务就要面对前书记周良信，究竟他有什么计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啦！ 今集我冯杰同周子欣会介绍散文集《铺猫记》，作家陈薇是怎样将读者带入铺猫的奇幻结界之中呢？ 香港又真是一个特别多铺猫的地方，他们说是猫那种味道，其实老鼠闻到会知道害怕，令我想象到好像在布一个魔法阵，在这里令到鼠就不够胆进入这个结界样。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今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同你重温太阳计划。 每年太阳计划的尾声都会有一个即系音乐会，好似一个 finale 咁嘅，好似搞一个 party 咁咯。其实有啲似，因为我谂除咗可能金曲之外 ，finale 就系集合最多行内嘅歌手单位咁。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00至2:00，收音机回忆录。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的遗憾又会是什么？ 算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算好了，早该分开怎可再相恋，太绝情似我竟悔恨不已，自问得世便说尽更是苦。 虽然是由爱情的角度出发，但 Simon 不只想讲错失的爱情没办法挽回的，亦都想透过这首歌去表达人生有大大小小的遗憾，甚至乎心结。错失是瞬间，错过是永恒。作曲安俊豪，填词 T-Rex， 编曲王兆明，监制陈巧威。 再想见面也很难再见。 上榜三个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安俊豪说好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心中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我，随着拍子节奏，心中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心中我的躯壳 ，By Jack 小城多。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By Jack 喺度啦。咁头先嗰 part 你都有讲到自己都会受广东歌一啲歌词影响，即系特别喺情商嘅时候嗰啲咧。咁呢一样嘢又有冇影响到你自己写歌词时候嘅一啲谂法咧？ 我自己写 lyrics 嘅即系方向通常都系借景抒情，多过直接话我而家啊好唔开心啊，即系我即系少啲会咁样咯，反而系即系。 我想我啲歌係可能帶到俾人哋一種陪伴嘅感覺啦，即係例如可能佢哋睇緊一座山，或者睇緊一個海，或者睇緊一個橙色嘅天，咁樣都會。即係聽緊我嘅歌嘅時候，都會 feel 到可能我睇同一個景物嘅時候 feel 到嘅嘢，咁樣咯。 係，咁所以譬如去到而家，譬如你嘅 generation 去做音樂新一代嘅音樂人嘅時候，你會覺得即係廣東歌呢樣嘢，其實你會點樣去理解或者去形容，甚至乎點樣覺得我應該點樣去做先至係屬於而家嘅嘢咧？ 我覺得冇嘅 ，even 你擺翻張國榮、梅艷芳喺而家都係 legend 咯，即係我覺得其實係有啲嘢係 timeless 啊，即係劃時代咁啦，就係、是、即係如果我都希望我嘅作品可以做到可能五十年後聽都仲係一個經典咁咯，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對於我嚟講 ，Kettle Pop 冇啊，就係廣東話唱嘅歌咯。咁但係頭先我都有講話，即係通常佢哋。都會係一啲咩聲或者講關於啲咩內容，但我而家睇到越嚟越多人可以將廣東話可以玩入去唔同曲風，可以將佢昇華咁樣，係咯，就唔再係停留喺可能淨係一定失戀先聽嘅，可能你 feel 你而家覺得好開心，你都可以聽嘅咁樣。 嗯，即係好似你咁講風格都係唔一定局限於我即傳統 ballad 嘅嗰種。 係啦，同埋我覺得廣東話有一個即係好即係。唔可以話問題啊，但係有一個好局限嘅位置、就係傳統啲人覺得唱 Candle Pop 個廣東話要啱音咯，即係起碼即係有九聲咁樣，即係頭六聲都係唔同噶嘛，即係咁樣，咁入翻去個首歌裏邊，咁都要啱音咯。如果乜啲人即係你歪咗嗰個廣東話，就變咗另一隻字噶啦嘛。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廣東話要玩到去 next level 咁樣。就要拎走嗰、那個，即係對嗰、那個廣東話嗰個音嘅執著咯。我覺得，即係我而家聽到啲比較我自己中意聽嘅用廣東話寫嘅歌咧，都開始係可以打破呢個框框，就係、是、可以即係可能有啲 rap 咁樣係 monotone 噶嘛，即係淨係咁樣一個音噶嘛。但係佢哋填廣東話落去，咁好明顯就唔啱音噶啦。但係佢都可以 present 到呢件事咯。廣東話呢樣嘢就係真係特別會注重嗰個音調嗰個位， 難度會高啲咯。呢一個係。 但我 so far by Jack 做嘅作品都係有 care 呢個音調嘅，即係我都好少會扭歪個音嘅，即係我都會跟翻嚟填。咁所以。That's why 我就未寫到曬我最想寫嘅內容入去，或者要花啲心思先可以砌到一個又啱音，我覺得唱出嚟又好聽又押韻嘅歌咯。 嗯， 但都好玩嘅， 係即係你好似有多啲空間去 explore， 有少少填字遊戲嘅感覺咯。 係，咁有你嘅新嘅歌咧，《Sound of Heartbreak》喺度嘅，咁我哋兩個咧亦都會估關於呢首作品嘅，然後交俾你橋。 係啦，咁我估先啦，因為睇翻之前 By Jack 嘅一啲訪問嚇，喺一啲嘅紙媒嘅訪問啊，曾經佢有講過就係話最想合作嘅一個單位咧，就係 Hi Jack。就係你 beatboxer 嘅一個身份，咁啊今次咧喺Sound of Heartbreak 入邊最尾嘅 outro 嗰度係加翻一個 beatbox 嘅 outro 落去，咁我覺得呢個就已經係一個即係叫做小試牛刀啦，可唔可以將兩個嘅身份融合喺往後自己嘅作品度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對你嚟講啊，不如試下今次就帶少少咁嘅驚喜俾大家啦，咁樣。 咁我想。估呢一首歌，因為有一個位置我超級喜歡咧，就係、是、個 verse two 這一剎得翻我的都市嗰度唱完呢一句之後咧，突然之間一個 effect 跟住靜一靜 silent 咗一段時間，好似哇突然之間抽一抽你，然後先至再去下一個 pre-chorus。咁我想估呢一個嘅處理嗰、那個，我從一個意境，因為頭先你講即係觸景生情嗰樣就係、是。哦、即係好似字面講呢、這個城市，即係得翻我自己嘅時候，嗰種空虛，突然之間好靜啊！咁所以喺呢個處理上面，就會用一個咁嘅方法，突然之間，喂抽一抽個人，先至繼續去。因為我好中意嗰個，因為一個係好 surprise 嘅處理嚟嘅，第一次聽嘅時候，咁我覺得係有咁樣嘅諗法喺度咯。 完全正確啊！ 哦，係啊，我覺得我估得好偏啊！我呢個因為 回應翻頭先話 feature hijack 嗰樣嘢，咁 我真正會寫 feature hijack 嘅歌咧，嗰啲作品通常都真係可以展現到我 beatbox 嘅技術啦，同埋冇錯 hijack 都會係即係做 rap 多啲，即係做 hip hop 嘅歌多啲。咁呢首點解即係都係 by Jack 嘅歌咧？咁因為其實 by Jack 裏邊即係好多歌都有 beatbox 嘅，但係通常都係一個點講咧？對我嚟講係一個間奏啦，或者一個 outro 咁樣就。是都是跟返本身首歌鼓嘅 pattern 去打啦，咁就唔係話係好 showcase 我即係 beatbox 呢個 art form 啦，就但係都 showcase 到嘅，但係純粹係都係比較用一個流行曲大家都聽得舒服嘅 approach 去做啦，咁但係我即係如果未來真係有 hijack 呢個名嘅作品呢，我希望都係可以 盡啲囉，可以去得 係啦係啦，即係可以係真係 show 到我喺 beatbox 呢個 art form 上想表達嘅嘢囉。 咁頭先跟住你話我估嗰個意境上面係都同你諗嘅係咪都 係呀、啊、尤其是你話的都市跟住嗰度 係呀， 嗰個位都係我突然間即係我哋個 arranger 叫 Poland 啦，咁我叫阿 T 嘅，因為佢都叫阿 T， 咁呢首歌係我第一次同人哋一起做嘅歌啦，啊唔系都唔可以咁讲，即系之前都 collab 过好多，但系同一个真系 producer 一起合作嘅歌，同埋第一次唔系喺香港做嘅歌啦，因为嗰时系我翻咗多伦多啦，探屋企人，咁就有顺便去Toronto 嘅 downtown 咁样就同佢哋玩啲 session 咁啦，就即系 shout Warner 佢哋又帮我 link up 咁样，咁就同佢哋就写咗呢只歌，咁佢又有帮我 arrange 个 beat， 咁啊翻到嚟香港都有继续即系有 work on 呢样嘢嘅，系啦，咁就系咯，嗰时突然间灵机一触就觉得呢、這个位应该要即系扭落去，个感觉上就好似即系你喺一个得翻你嘅城市度，即系突然间。休克咗咁嘅感觉咯， 系啦。咁呢一首歌，因为个故事性其实都好强烈啦，系即系个歌词里边都会感觉到。咁其实嗰阵时喺嗰边嗰个 session， 大家去倾嘅时候，咁系坐得系咪即系一个可能个 studio， 大家 jam 啲嘢咁样开始成个嗰个制作啊创作过程系点样样？ 第一次跟住见到佢哋就佢哋好 nice 啦，跟住就个 studio 有。掛住好多嗰啲唔知咩 platinum 嗰啲牌啊，總之係唔知賣咗幾多張唱片。總之嗰個 studio 就睇落勁嘢，跟住個 producer 睇落都係勁嘢啦。咁就識咗佢之後，發現佢好好人嘅。之後仲有同佢打 smash 咯，即係smash bros 啊，你知唔知係switch 嗰只 super smash bros 係啦。跟住之後講翻正經嘢啦，即係做嘢就係首先即系我就坐低咗，跟住就攞起咗支吉他，跟住就弹咗四个 chord 咁样，跟住就咁佢就开始即系用我四个 chord 嚟 loop 啦，跟住就开始揼下啲鼓啊，又加下啲琴啊，咁跟住玩下咁，即系佢系好快手啊，唔知点解，跟住就可以已经整晒成个 structure 个 beat 嘅 structure 咁样，跟住就另外仲有。一個我自己都覺得好 talented 嘅，即係 songwriter 咁樣，佢都喺個 session 裏面，就叫 Naeem， 係 啦，咁佢就入咗 studio 就 freestyle 咗啲 melody 咁啊，跟住就咁、我哋就喺即係我又有 freestyle 啦，咁跟住就喺裏面攞咗啲好聽嘅 melody， 咁又開始 come up with 啲 lyrics， 咁樣就寫咗個 hook， 跟住我自己翻到屋企，即係多倫多嘅屋企，咁就。又有自己寫一啲 verse 啊，又執下啲 lyrics 啊，因為即係我始終都想加翻啲廣東話入去嘅，因為我同佢哋寫就 obviously 係寫英文啦，係啦，咁因為佢哋係咯都唔識廣東話咁啊，其實T 係識嘅，係啊，我都有同佢傾廣東話，同佢 train 下咁啊，係咯，咁大概就係咁啦，跟住翻到嚟香港就又同佢對下 mix 啊。對下啲 arrangement 啊，你嗰個的都市後面嗰個 Jim 嗰個位咧，都係翻到嚟香港我先同佢講話要加翻， 即係突然間靈機一觸嚟嗰下 咁樣咯，大概就係咁、 但喺呢個過程係咪即係喺寫歌詞好早期已經決定個題目係同愛情嘅關係係有係有嗰個 picture 喺度嘅咧？ 有啊，有我同佢哋分享一個故事就係、再對上一次翻多倫多，咁我就。同我表弟去咗嗰啲party， 即係嗰啲大學嘅 house party 咁，跟住就識咗個女仔， 咁但係我第二日就要走啦，咁就係即係識咗佢一日咁樣，跟住第二日就都即係 kind of 幾浪漫咁樣，跟住又喺嗰個校園嗰度行嘅，又睇下個足球場，又睇下個圖書館，又睇下個運動場，即係總之係咯咁樣咯，跟住就。所以呢個故仔就係 based on 我呢個經歷去寫嘅，係、 超級 before sunrise， 同埋係係即係再短啲 before sunrise 嗰時係 Waterloo 咁啦，跟住仲有個好靚嘅日落嘅嗰日，我睇咗，咁所以就第一句就係 I can see the sunset in your eyes 咁樣，就係、是、咁。 咁、其實喺呢個 topic 或者將呢個古仔就係咪即係同佢哋一齊喺度 jam 啊？其實成個 studio 嘅過程裏面，大家即係除咗頭先嗰啲 technical 上面試之外，其實大家都會傾呢啲偈，即係可能會講下哦，你有啲咩嘅 topic 想講，有啲咩經歷，就係喺嗰個 conversation 裏面將呢個故事講俾。係 啦，都有同佢哋分享少少啦，又唔分享太多咁啦。因为始终都系唔系好熟啦，但系即系就系头先我同你分享大概咁多咯。咁、 如果再熟啲会多啲咩噶？ 多啲咩啊？都系都冇乜嘢嘅。 再熟啲就可能喺 off mic 之后再分享啦。 有啲就会再多啲。 唔使 off mic， 唔使 off mic， 、okay. 其实系冇嘢嘅。 系， 即系头先我同你讲嗰啲就系成个经历啦，真系。 系啦。咁但系跟住就真系，我谂咁系咪其实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到你要翻香港，其实呢件事一路你会隔咗一段时间再谂翻香港，即系其实嗰个画面感或者个电影感定系点样？其实嗰样一路哭住咗喺你个心里面，令到你咁记住咧。 我觉得。反而是我是回到香港过了一个月之后就即是跟他 kind of 已经断了联络咁样，跟其实就不是话好记住呢件事，但是当我回去多伦多的时候呢，咁又可能从即是你知道都是那种、触景生情，咁去返个地方就会諗返个地方发生的嘢咁样。 同埋第二個地方硬係成日都想有嗰啲呢啲嗰啲豔遇邂逅嗰啲咧， 你 係嘛？我成日都我去咁多年旅行都冇遇過， 可能要主動少少咁咯。 可能我要去多倫多咯，同埋冇人帶個 house party 咁 啊。係啊係，呢個係重點。 冇人帶個 house party 啊！ 但係做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尤其會提及一啲 relationships 嘅時候咧，會唔會有意無意其實都好想當事人知道或者聽到呢首歌嘅時候，都會幻聯想到係自己咁樣樣。 我知佢應該聽到啊，因為佢有 like 到我 story 咁，我 share 呢首歌，但唔知佢係咪知我講緊佢啦？可能佢純粹覺得一首歌好好聽啦。但係應該 啲直覺好準啊，話你聽。 係啊， 啲直覺。 咁所以我諗，但我想唔想佢知啊？我諗，我以前寫好大堆一堆作品咧，都係好 focus 喺同一個人嘅。咁我就。其實是想去知嘅 ，kind of， 即係有種嗰種就係好糾結嘅位啦，就係、是又唔想同佢聯絡喎，但係又想 kind of 即係表達啲情感俾佢聽。咁我覺得出歌呢樣嘢就係最間接嘅方法去做呢件事咯。 好似講咗係啦，即係講咗，但係又唔係 講咗咁樣，你自己係咯，你自己會聽就會聽咁樣。 係 咯，我唔會 WhatsApp 去打俾，即係唔會打俾佢。 係， 但係我可以。將啲 message 擺喺啲歌裏面， 係用一首歌嚟講，哇！呢件事係浪漫， 再浪漫啲，我覺得浪漫，好浪漫。 咁呢首歌有冇仲有一啲喺製作嘅過程一啲嘅 detail？ 即係我哋頭先可能未 cover 到，但你都會想哦，大家喺聽呢首歌嘅時候會留意呢一啲嘅聲啊，一啲想講嘅嘢等等，可以補充。 有嘅，喺 arrangement 上面首歌有用到好多一個 beatbox 嘅聲 sample 咗，就係、 是、哦， 点解咧？就系、是、因为系啦，因为 Sound of Heartbreak， 所以就用咗好多呢个声嘅。 但你啱啱嗰个系咪都好早？即系当如果定咗一个歌名嘅时候，就谂到呢种声。 系嗰时喺第一个 studio session 嗰时，我已经有录到啲beatbox 嘅嘢，叫佢砌入去啦。咁就录咗啲可能，即系啲可能啲 shaker 啊，跟又录咗即系，咁佢就。剪啦，呢啲咯，咁就系咯，咁就可能呢啲系 define 到我自己嘅声嘅一啲位咯， 系，同埋调翻转有时亦都好似啲声亦都会 inspire 翻转头一啲嘢、即系除咗系我谂咗一啲 concept 去做一啲声之外，系声都好似会影响翻， 系啊，互相影响个编曲同埋个歌，即系歌词内容同埋个 melody， 所有嘢都系。系咯，我覺得都係 link 嘅嚇。 係，咁至於去到呢一首歌嘅 music video 方面啦，又如何去即係去同團隊一齊去 come 哦？呢一首歌究竟用一個咩嘅方式去表達咧？咁啊， 嗰時揾咗Terry， 係shout Terry 同埋Shadow， 佢哋幫我去做呢個 MV 啦。咁嗰時就即係俾首歌佢哋聽，然後又坐低傾下，即係究竟我哋應該攞啲咩color tone 啦，我中意橙色啦，咁所以就做咗一個橙色嘅轉景啊咁啊，同埋本身諗住，因為呢首歌係講一個外地嘅 relationship， 本身係想去可能外國拍嘅，咁但係最尾即係 controllable 啲就係喺香港做一件事，咁最尾就但係都揀咗啲香港啲好靚嘅地方，有個好靚嘅海灘就喺屯門嘅龍鼓灣，都建議大家可以去行下咁樣， 係 咯。 咁你有冇係咪都有將嗰、那個？嗰、那個經歷嗰、那個遇到女仔嗰、那個都有同團隊去講俾佢知道， 我諗都要有冇講啦，我都唔記得咗、嗯，但係我諗佢哋聽我首歌嘅時候應該都 feel 到嘅， 都 feel 到，係。咁所以有而家 By Jack 呢一首新歌《Sound of Heartbreak》啦，有冇話今年會唔會都仲有一啲嘅作品？咦，都會有機會大家會聽到嚟嘅，即係跟住嘅 music project 會係點樣樣咧？ 有噶，下個月會出隻 single 啦，就係、是、都係第二次啦，即係《Sound of Heartbreak》第一次，第二次係有揾到監製同埋有揾編曲去幫我做歌咁、哦、樣。咁應該未公布得住嘅，但係、 到時 做緊咁樣，跟住同埋年尾會有一隻 tape 啦。咁嗰隻 tape 就係、是、全部都係即係你可以話係新歌，可以話係舊歌，但係係一啲嚟自我嘅東西啦。咁、就可以都 stay tuned。 係頭先話第二次，下一首歌係第二次邂逅同埋第二次厭倦嘅故事。 冇啊，唔係啊，生落 part break 冇 part two 啊，完咗啊。 可能下一個嘅故仔、 啊。 再翻多倫多，再諗啊呢啲。 再 feel 下啦，個故仔又唔同啊，話你聽。係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即係今年頭先不一預告咗，將會有好多嘅嘢，大家可以期待住啦。咁啊，今日多謝你啊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邀請。Please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But you're the other shore in the world. So shock it, Nathan, don't take your soul. No, no, judge what they could hold. Yeah, I've heard that things were wrong. But you're the other shore in the world. Don't say you're sweet, but charting my soul. My names and holes, it don't feel good, you're Girl, please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由 By Jack 日出的缺口，听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